平安车险4008600，一个电话通通搞定， 报价超精准，零误差， 支付超安全，零担忧， 赔付超简单，零烦恼。 我是胡歌，4008600，好车险选平安， 4008000000，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。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音乐导航。 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继续给你带来好音乐。在接下来的这一趴当中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林俊杰《爱要怎么说出口》。这是林俊杰所翻唱赵传的《爱要怎么说出口》。如果说赵传高亢沙哑的嗓音刺痛了你的心灵，那么林俊杰缠绵悱恻的声线则会治愈你的灵魂。如果说时间是伟大的治愈师，那么音乐就是治愈师的魔法。伴随着人生的跌宕起伏，总有那么一首歌，从过去